新传媒小哈电台 Capital 九五八上市频道，现在由蔡建台播报干扰新闻。李显龙总理表示，世界局势动荡不安，通气平常，除了土地物价上涨，也可能带来更多冲击。尽管安尼，我国过去几年已经开始建立库存和保持韧性，扩建更多元化的供应来源。随着航空和旅游业开始复苏，各位航空业者拢伫加紧聘请员工。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宏达表示，航空业员工人数预计伫年尾恢复到疫情前的九成。超过二十支航空业者伫新竹城会展中心举办为期两日的大型职业展，并向欢迎踊跃。对下个月一号起，新加坡旅客无论是否接种冠病疫苗，入境日本的时阵，将无需要接受冠病检测，还是隔离。日本外交部宣布，从根据无详的国家的疫情情况，将各国分为红、黄、蓝三个等级。其中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香港等地被纳入蓝色等级。本地冠病等新病例连续两日已是伫四千宗以下，另外有一人病逝。卫生保健站的数据显示，昨日新增加3830宗病例，其中有120宗由境外输入，几乎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落到1.03，付出大约100万元。经过三个月整修的顺福路巴萨和熟食中心重新营业，多数熟食中心消防将在清水摊位了后，这个旧物开始做整理。除了铺设防骨的地砖以及换风扇和照明设备，熟食中心也设置防蟑螂，以保持整洁卫生。下个付款的上海钓鱼骗局又再来了。一年以来，已经有至少350名受害者中计，损失的款项总共超过48万元。警方讲，受害者一般会收到骗子假装成知名客运公司发出来的电邮，也是短信，要求受害者点击链接，为即将运送的货物付款。受害者点击链接了后，别指示下输入信用卡或是手机卡的资料，甲一摆性的密码。一直到受害者发现银行账户出现无经过受管的交易了后，才发现中计受骗。根据报道，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校园窃听案发生的时阵，有学生先几摆拍电话报案。但是大约20名警员却在校园走廊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进入课室。路透社报道，德州公共安全部主任别克罗声明，警方当时做了错误的决定。新闻报告完了。